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60回，四面出兵，飞熊中计，两将身死，马荣回营。却说李飞熊依着马荣之计，四面出兵，将唐营攻围。小兵不知何故，赶紧进帐报之。狄公命了四员偏将，一名裘万里，一名曹其荣，更有徐彪、王泰，各带2000兵卒，分头会敌。四人得令，起身。裘万里跨马提鞭，直向东门迎出。劈面遂见洪亮举手一鞭当头打下，洪亮提刀隔架相迎，两人杀在一团，斗在一处，战有20-30个回合。洪亮杀得性急，大喊一声，直向裘万里拼命劈去。裘万里感激两膀用足了劲，钢鞭飞舞，架去钢刀，随手一鞭已打中洪亮的顶门，翻于马下。后面军士见敌人落马，呐喊一声，上前冲杀。裘万里见自己得了胜仗，当即下马取出佩刀，将洪亮首级割下，复跳上马匹，杀向南门而来。远远听到战鼓声音震动山谷，赶着快马加鞭飞到前面，但见曹其荣手执一杆长枪，却被王怀的双刀压住，气喘吁吁，几乎败下。裘万里见了，吼一声，忙道：“曹贤弟体得慌忙，有余兄前来助你。”说着，遂奔到阵上，用钢鞭往下一格，将王怀的双刀架格过去，让曹其荣冲出重围，随即一连几鞭向那敌人打下。王怀虽然是个草寇，但在太行山上也算他是第一把好手，正想摆布敌将，忽见一人前来助战，不觉大喊连声，一手招架钢鞭，一面对准裘万里的要害拼命刺去。那二人你想我死，我想你亡，刀去鞭来，好似在山猛虎，刀来鞭去，宛如出海飞龙，彼此竟杀不放手。霎时黄沙飞起，大约征战了有50-60合，早已日光当头。裘万里深恐战他不过，误了大事，赶着虚晃一鞭诈败而去。王怀正是杀得兴起，哪里肯舍不追，高声叫道：“无能的匹夫，向哪里逃走？爷爷来也！”只见飞虎凳一挂，那马如腾空一般在后紧紧追来。裘万里见他赶来，跑去有20-30里远近，忽将当劲一松，那马忽然停住。裘万里将脚尖在搭凳扣稳，一个虎斗跌向马腹里面。王怀疑惑他是失足落马，心下大喜，高声叫道：“裘万里，也是你性命该绝，落下马来看刀。”说着一刀在裘万里背心劈下。裘万里见他到了背后，脚尖在搭凳上一垫，一个转身早在马上倒下。王怀正弯腰用刀来劈，措手不及，裘万里一鞭打中脑门，咕咚在于马下。裘万里骂道：“你这狗头，方才那样英勇，此时英雄何在？且命汝身首异处。”当时就将王怀的刀取下，割下首级，复向城上奔来。且说李飞熊自己攻打西门，一柄大刀逢人便杀，正遇徐彪将他拦住，两人兵刀大举，各显生平。谁知徐彪一柄三尖刀较之李飞熊高出数倍，彼此刀来刀去，未有10-数个回合，已杀得两膀酸麻，高抬不起。正想王怀等人前来接应， 忽见披面人声喧乱，銮铃响处，裘万里早到前面，高声骂道：“贼裘，如羽翼已去，还想在此逞能？你看这两颗首级是谁？还不下马受缚！”李飞雄正是危急，听了此言，抬头一望，却是洪亮、王怀两人的首级，晓得不好，赶将马头一领，斜刺领冲出重围，欲向本营而走。忽见本营烟雾连天，喊声大震，四面八方全是火起。李飞雄到了此时，已是心惊胆裂，知道有了内变。只见许多逃残兵士蜂拥而来，向着李飞雄说道：“寨主不好了，出兵之后马将军并不到营前观战，忽自出了后营，放了几声大炮，顷刻左边山下出来许多兵马，穿山越岭向本营拥来。我等正请他退敌，谁知他反将敌兵带入营中，放火烧寨。现在军中粮饷以及帐篷皆为他焚烧殆尽，前面万不可去了。”李飞雄听了此言，只得大叫一声：“马荣，我道你是旧日良朋，前来助我，谁知你是奸细，害得我瓦解冰消。今日俺也拼作一死，只与汝送了性命。”当时便想去寻马荣。后面裘万里追兵已到，高声叫道：“李飞雄，汝科已失，还不下马投降？”飞雄正是奋火中烧，举起大刀向万里复战，彼此又交了五六回合，早见大兵如潮水相似，纷纷拥拥四面围来，将两批坐骑困在核心，齐呼捉贼。李飞雄见大势已去，料想难以逃脱，狂叫数声，便想举刀自刎。裘万里早已看见，右手将钢鞭顺转，身躯一进，左手只在李飞雄腰间一把，说声带过，早把飞雄提高坐骑，复行向地下一掷。四面兵丁见贼首已得，一声呐喊，捆绑起来。裘万里因自己擒了贼首，心下得意非常，拨转马头，提鞭支配，压着大队回营。此时狄公在营早已得着捷报，命乔泰赶速到敌营，传令贼人如愿投降，一概准于自新，放归口领。所有粮草器械命赵大成、方如海两人收解回营，着马荣先回本寨，以便与李飞雄见面。乔泰得令出营，走至半途，已与马荣相遇，彼此一同到了大帐。马荣将焚营事说了一遍，狄公命他先到后营安歇，然后升坐大帐。只见众兵将敲着得胜鼓而来，大队排列两旁，直至营门之外。随后许多人捆缚着一个大汉，裘万里压在后面。到了帐前，报功已毕，将李飞雄推跪在阶下。飞雄此时大骂不止：“汝等这般叛逆贼臣，庐陵王乃天下明君，命俺复夺江山，重新天下。误中马荣贼狗头之计，使我大营焚掠，山寨难归。汝等要杀便杀，想投顺汝等叛国奸臣，也是三更梦想。”当下只是骂不绝口。狄公见他到了此时，仍是矢口不移，冒充庐陵王旗号，暗道：“这人颇有恒心，据他对马荣说来，因为许敬宗活命之恩，故而为这般奸臣干出这事。此时被擒，命在顷刻，仍然始终不依，不肯推赖他人，且待本院以恩待他，看他若何言语。”当即起身下堂，便将众人喝退，自己为他亲解其腹，向他言道：“将军乃一世英雄，何苦受人之愚，不顾自己性命？本帅若想杀汝，何不在军前取汝首级？” 不日，庐陵王便来营中，那时本愿为你分辨如何。说毕，也不问别事，命人将他送往后营，按下命乔泰、裘万里两人防守，每日好酒好肉使他饮食。一连数日，直不见狄公之面，所有服侍的兵丁皆是你我来往，无一定之人。李飞雄出进营时，自分必死。此时见这样情形，反不知狄仁杰是何用意。又听他说庐陵王不日前来，疑惑等太子来时再行斩首。果是如此，又不应这样款待。想来想去，实是委决不下。这日性急起来，却巧小军来送酒时，李飞雄将他揪住，横按前科膝上面，露出腰刀，向他喝道：俺到此间是个贼手，狄大人为何不将我斩首？究竟是何用意？汝将他意思说明，俺就饶汝性命，不然先令凉风灌顶，与阎王相见。那个小军为他按住，动弹不得，忙说道：狄大人命我等如此，哪晓得他有何用意？但听他与马将军说，这人误听人言，干出非礼之事，若欲天下太平，还需在他身上。其余的话，虽将我杀死，也不知道了。李飞雄听了此言，高声骂道：马蓉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死贼，俺好心待你，反倒汝毒手，此时又虚情假意前来骗谁？汝今日除非不见俺面，一日相逢，定与汝势不两立。正说之间，只见外面走来一人，向里说道：贤弟，愚兄这旁请罪了，可知此事不能怪我。许敬宗乃误国奸臣，唐氏江山要入武士之手，汝冒庐陵王之名攻打怀庆，朝廷以伪乱真，竟将庐陵王赐死。若非众位忠臣接力保奏，早送了太子性命。从来误国奸臣，后来绝无好处，被万人唾骂，遗臭万年。目今武后临朝，春宫秽乱，以他一生而论，先是太宗的才女，后来削发为尼，勾引高宗，复又收入宫内，封为昭仪。高宗死后，又将张昌宗弟兄并怀义这秃驴以及薛敖曹等人宠爱，真是可谓天地间贱货。庐陵王是高宗的长子，李和传位于他，皆成大统，反将他贬在房州，把那些奸淫的狗贼、灭伦的奸贼宠用在身边。如此不仁不义、不慈不爱之人，何能母仪天下？你我皆是顶天立地的汉子，做事俱要正大光明。曾记在白鹤林聚义之先，立志专于贪官污吏、恶霸强豪作对。从前许敬宗虽有恩贤弟，可知他并非好意待你，想你待他干了这叛逆事件成功，他与武承嗣弟兄平分天下，那时他为君，你为臣，我们堂堂英雄反屈膝在这般狗头之下，听他的指挥，岂不羞煞？事情不成，所有罪名全赖在贤弟身上，与他无涉。我等虽是草寇，也该知个君臣父子，天理人情。武三思等人乃是遗臭万年之人，恨不能食他之肉，寝他之皮，不料贤弟中他之计，反把国家的太子、天下的储君误害，自己思量，岂不大错？前日来你营中，实是有心诱骗，想贤弟既改邪归正，做个好人。贤弟如信我言，此时便同去见大人，以便日后临朝对个明正。若不相信，愚兄欲为好人，也不能有负贤弟，至受一刀之苦。不如先在你面前寻个自尽。说罢便要自刎。不知马蓉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60回完。